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有两对父子啊，去买帽子，只买了三顶，正好一人一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对父子啊，是老何、小何和欢欢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。现在啊，在咱们北京生活着很多的新市民，所谓新市民呢，就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那么今天爱家小区呢，家庭成员名字简称合家欢的老何家，就说起了新市民的幸福生活故事。 我说儿子，你看今天报纸上说要为新市民提高城市生活保障呢。 那是应该的呀，人家可是咱们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呢。 没错，这报纸上还说了，如果老人每天都很快乐，那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呢。提倡子女每天给老人讲一个笑话。 是吗？得，那我呀，今儿给您讲一个。说呀，有一只肉包子，有一天他喝醉了，于是呢，他就开始吐，吐啊吐啊，最后呢，他就变成馒头了。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 哎，现在最流行的冷笑话啊，您得跟得上形势。 跟什么形势？什么时候我教过你这包子淋汁了？ 啊啊，口误啊，不淋汁，淋条。 嗯，一条包。一条包子，你以为小猫小狗呢？ 不不不，一片包子，不对，那是面包啊，一碗包子，那是豆腐脑啊，一杯包子，那是肉浆。哎，我说爸，您从小就没教好我，这量词啊，我老说不对，到底是一什么包子？ 从小就不求甚解，这么简单都不知道。你怎么教好我孙子呀？告诉您，记住了，一只、一条、一片、一碗、一杯，这全都不对。 那应该是什么呀？ 一根包子。 对，爸，您这油条买回来啊，咱家这早点啊就齐了。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，一个包子呀，我都快让你气成老年痴呆了。 别介吧，不过你说起这包子来啊，我倒想起一个小品来，说的呀就是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迷路老人吃包子的故事。 你说的是郭达、蔡明、李文启还有刘晓梅表演的都是亲人吧？春晚上看过，挺逗乐的。 没错，里面有那个糊涂老人迷了路，好心打工妹心肠好，一会儿装孙女啊，一会儿扮闺女。 对，虽然在小菜馆里引来误会闹了笑话，但善待老人的行为真是值得夸奖啊。 没错，这位打工妹啊就是一个可爱的新市民。咱们呀这就来听听小品都是亲人的片段。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，我绝不答应。 老爷子， 老爷子，您说怎么办？ 我至于？哎，老爷子，这个是我的鱼啊。 吃包子啊，吃包子。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？你不孝顺， 我 至于？ 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 你看看啊！ 哎呦， 我逼着你吃，你也抢着鱼吃。哎 呀，他糊涂了， 他没办法，他只有装糊涂。老爷子想吃鱼啊，冲你闺女要。 就是， 我就冲你要。你有鱼不给我吃，你也不孝顺。 不是，我不孝顺。不是，您是我什么人呢？ 我是你爹。 不是我爹，你这。 我看出来了，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的。老爷子，他跟你没关系。 哎， 他不是你儿子。 对了，你还帮着他糊弄我，你更不孝顺。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？ 不是，您认识他是谁啊？ 他是你媳妇儿。 不是， 你还真般配。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。 老爷子，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。 你跟他离婚了？ 我谁跟他离婚了？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？ 这还说不清了，对了，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。 我看 相信我了吧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。 好啊，你们都不认我了啊！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。 不，老爷子， 你们着急啊？ 您干嘛，老爷子？来着，老爷子， 老爷子，您别着急啊！ 你们都不认我，我能不急吗？我 老爷子， 别这样滑，小心滑！ 哎呦， 我认你，我认。 你认我？ 哎。 叫我，大点声， 爹。 哎， 爹，我不怕花钱了，我给你买肥肠，买红烧鱼，买啤酒。 好闺女，真是我的好闺女。 老爷子。我们这儿有酒有菜，什么都有啊！ 啊，我再给您加俩菜。 哎， 你们， 我也认你。 我们都认你， 爹。 好孩子， 您坐啊， 都是我的 好孩子。 哎， 不哭啊，不哭。哎呦，快看 啊，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。 哟。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、打个电话吧。 别 啊，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，今儿个呀我请客。 哎，今儿我请客啊，谁也别跟我争啊。 哎呀，你们俩就别争了，来，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。你带着我做孙女。 哎，爷爷又成闺女了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公交车上趣闻多，都是投币惹的祸。小何嫌人太啰嗦，险些吓到农民哥。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小何啊，今天差点就让人当成劫道的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赶紧来听听。 我今天坐车的时候发现这公交卡没带。 哼，可不是吗？昨天我问你要工资卡，你给我一张公交卡，糊弄谁呢？ 嘿，那不是拿错了吗？没公交卡我只能用零钱了，可是钱包里没零的，这我一着急啊，就掏了一张10块的扔进投币箱了。 得，一星期的零花钱没了。 那也不能逃票不是？哎，不过后来我就跟那司机商量了，我守在门口收下一站乘客的钱，收够9个就好了。 嗯，那你收够了吗？ 我对那下一站第一位乘客说：“把钱给我。”对方一愣：“凭啥？”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，我就说：“给我就行了，别的不用管。”这对方呢一看司机，这司机点了点头，于是1块钱到手。没过几站呀，我就收了8块钱。 嗯，还算你有点经济头脑。 最后一个是位外地农民大哥，只见他呢是虎背熊腰，剃着板寸，手上还拿着工具箱。见我拦着他，他就问了：“干嘛呢，哥们儿？”你猜我怎么说？一会儿再跟你说，先把钱给我。对方眼珠子都圆了，说啥呢？我说：“把钱给我。”对方张大了嘴，冲司机问：“凭什么呀？”这时候这大汉堵在门口，后面的人上不来，车厢里的人啊又急着发车，所以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嚷嚷起来了。 就是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给钱不就得了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人车里的人也都这么说的。结果那位大哥很快就蔫了下去，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钱递了过来，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老大，身上啊就这么点过年的钱，你们人多我认栽。” 感情把你当成打劫的了。 其实啊，钱投错了这种事儿，公交车上经常发生。 没错，冯巩、闫学晶、王宝强和潘斌龙表演的那个小品《公交协奏曲》当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。 哟，今儿上车人真多啊！刚下车的，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？还有人上吗？没人，我们可要开车了。关门！ 等会儿，我不是人呐。哎呀，您瞧我这人缘混的，我都赶不上车了，这哥几个还鼓掌呢。 朋友们，我是一步赶不上，步步赶不上。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，人骑自行车，我刚骑自行车，人又骑摩托了。我刚骑摩托，人又开汽车了。我刚开汽车，人又改无车日，我还得坐公交，合着屎个浪上环岛，我又转回来了。鳄鱼变壁虎，我越活越臭臭我。 嘿，你这大脑袋，你还上不上啊？ 叫你呢。 叫你呢。 一点层次都没有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管这叫大脑袋？ 那应该叫 巨头。 头呢？哎，哥们儿， 谁是你哥们儿？离远点，怎么称呼呢？ 初恋情儿， 记了第一次见面吗？ 嗯， 你为了追逃票，把脚崴了骨折，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，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。朋友们，他们家住六楼啊，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。二楼有一哥们儿，长得跟李勇似的，送他一回就归他了。为什么我傻呀？我送他我是背着，跟这李勇是抱着。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。 你给我上来吧。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。 关门。 一定要刷卡啊，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。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。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。 说你呢，投币没带钱吧？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，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-5000的都不敢出门，掏了就大票，认识吗？5块打，这兜还有1块打，5块打，1块打，投币要投1块打，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。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。 哎，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？ 我拍出来。 哎呦喂，你还在乎这个？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-5000的都不敢出门。 你少啰嗦。你赶紧把这打开。 对不起，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。 为什么？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。 规定就规定的，你老看我脸干嘛呀？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。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，这是规定。 那你先给我4块钱，到站上管他们再要。 我，哎，我兜里钱是私人的，箱子里是公家的，公司不能混了，这是规定。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。那行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，我请客。 有这必要吗？ 太有必要了，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。 车到站了，注意安全，有卡刷卡投币一元。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。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是越活越年轻。朋友们，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？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。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？ 就是这个方向，上车吧您嘞。开车。 哎，我说司机呀，这车咋还开了呢？ 不开能到站吗？今儿您算来着了。 我来着啥？我来车站接孙子，你把我拉车上走啥？ 哎呦，奶奶，您不是坐车的。 奶奶，亲孙子没结成，碰上个装孙子的。 这事不赖我啊，咱奶奶没说清楚，是吧？ 我说清楚，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？啊，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？啊，我认识你是谁呀？我就跟你说清楚，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？你 坏了。这奶奶是跳街舞的。 行了， 哟，奶奶，您甭着急，我再给您1块钱，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？ 到站了， 这不瞎耽误功夫。 再见了，奶奶。 再见呢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慢点。 哎，呀， 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，还。 嗨，你捅娄子了吧？ 这叫捅娄子？这叫做好事未遂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。你要是爱喜剧，我就陈佩斯。 开车。 你要看电影，我就是张柏芝。你要腰腿疼，我就按摩师。你爱美食，我就是明小吃。 我儿子爱尿床， 我就是尿不湿。 像 哟，外国朋友，不是看个兔北京，嘿，哥们儿，兔北京，兔北，那是法国人。嗯，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？正宗的英语，不是看个兔北京， 就会这一句吧？ 哎，到天津我也会啊。不是看不透啊，天津！到上海怎么办？不是看不透上海，好不啦？ 要到内蒙呢？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内蒙游。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？ 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。那地儿冷吗？那地儿？ 我看你更冷，车到。有卡刷卡投币一元， 我这请客不要钱， 能停进了。 一二一，一二 下子转， 一二一。 哎，哎， 哎， 他咋个转向了？ 哈哈，朋友们，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们一共几位啊？ 五位。 哎呦，这福娃宝贝，上车。 啊，不认识你啊！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？我请客， 真的？ 哎， 那多不好意思啊！上， 就是上。 大哥，你为啥要请俺们呢？ 为什么要请你们？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，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！水立方、鸟巢、国家大剧院，你说，你一共盖多少楼？ 大哥，你认错人了，俺们不是盖楼的， 你们是 拆楼的。 不拆能盖吗？今儿这钱甭找喽。 还谁找谁呀、啊？你还差我一块呢。 你不识数，五人五个钱。 你不人呐？不， 也算。哎，我说，农民工可不容易，你给打个八折。 农民工坐车没钱，我都可以给。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。 Welcome to 北京有位，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。哎，兄弟，商量商量，你们给我凑一块钱，算是请我行吗？ 不中，俺没钱。 没钱你们上车呀？ 谁上车了？你要不说请客，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。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？ 大哥，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，出钱更难。 那个掏一块钱。 俺没有。 没有你捂什么兜 啊？捂的是空的。 你有钱。 没有。 你有钱。 大哥，俺捂的不是钱，是命，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。 救命钱。 俺有个工友，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，这钱全交了押金，还差一千多了。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。 俺们还得献血呢。那大夫说了，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，不是一般人的血。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，你得凑齐了。 不，你别着急，这票我给你免了。 你闭嘴！拿国家的钱做人情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你兜里真没钱、啊、 真没钱。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了。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把这拿着。 真是啊， 这我那工资卡，你交押进去吧。 不要。 你拿着。 不要。 你拿着。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，他真难产啊， 真难产。 真难产就拿着吧。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，那天整整的下大雪啊，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， 跟停车场似的。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，还给她输了血。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，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的妹妹。 大哥，俺替陈夫谢谢你了。哎， 你起来，这干什么？ 俺啥也不说了。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，难产大出血，俺农民工啥学生都有。 谢谢，不过没什么机会了。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，西单到了， 我得下车了。 哎，你等等，你还没到站呢。 那就更得下车，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，我自己逃票。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？这是北京。 北京。 哎，你把卡给他了，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？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，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。哎，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。哎， 嫂子就不用去了。 她必须得去，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，他们得抽死我呀。 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？ 我当然皇上，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。 大哥，再见了。 再见。 这是冯巩、闫学晶、王宝强和潘斌龙带来的小品《公交协奏曲》。说起来这公交车呀，我今儿还真碰上一件挺逗的事儿。早上我坐那趟公共汽车啊，这叫出站了，那边又来了一乘客。哎呦，跑啊，跑得这个快呀、啊、这速度拿我目测不亚于百米飞人博尔特，一边跑一边叫师傅等等我。结果车上有一乘客趴窗户上喊了一句，悟空别急，师傅等你。这玩笑归玩笑啊，助人为乐还是要大力提倡的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在家靠父母啊，出门得靠朋友。现在咱们听一首王宝强演唱的《出门靠朋友》。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先到这儿，我是主持人韩健，广告之后咱们再会。 出家门口闯荡在外头，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好几个春秋，把梦想追究，心中有个盼头，只想有一天我能够把成功拥有。想家的时候别借酒浇愁，却总找不到一个回家的理由。无助的时候别想过回头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够听到朋友加油。风雨路上一起走，彼此分担忧和愁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虽然不经常见面，一种牵挂在心头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朋友就是那好酒，年头越久越上口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不管天南和海北，你我都是好朋友。别借酒浇愁，却总